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53集，陈大老卷18，去见冉姐。何晨看了一眼，没有立马回。他思索着，是有这么一件事，往年都是常宁跟扎龙负责的，今年扎龙回国争夺爵位去了，常宁是使唤不动秦冉的，巨鳄在忙着跟地下联盟打交道。这么一想，好像是只有自己比较闲。何晨往后靠了靠，略微思索了一下，就答应了。 行。 手机那头，接到这条消息的常宁松了一口气。果然，何晨比秦冉好说话多了。这边，何晨一家还在接待亲戚跟邻居，何家大厅热闹得不行。何父早就知道何景星回来，还特地邀请了一堆亲戚，虚荣心作祟。 大姑奶奶，你们家景星可真是有出息，光宗耀祖啊。 何晨的舅妈把儿子女儿往何景星边上凑。 来，快看看，这就是你表姑。 何奶奶也会给他介绍大舅妈、姑爷这行人。 这是小陈。 小陈啊，现在在哪儿工作呀？ 因为是何景星的妹妹，舅妈这些人一开始也感兴趣，问了几句。只是问出来，何晨还是个小记者，这行人对何晨没有什么兴趣了。随便敷衍了两句，话题中心又转到何景星身上。何晨很少待在家，对这些亲戚不太熟，乐得清闲，就坐在沙发上玩手机。阿姨跟厨师掐好点，把饭菜都端上来。何父看到何晨还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不悦地压低声音开口道： 还过来吃饭，一天到晚就只看手机，什么时候做点实事。 饭间整个何家终于安静了一些。何奶奶何妈妈一直在给何景星夹菜。何景欣是个女政客，搁在古代妥妥的女皇版强人，只是一年政务繁忙，又早几年结了婚，回家也待不了几天。何景欣嫁过去的人家也是政客，按照当时来说，何景欣是高嫁，男方本人也是十分出色，京城人士。何父非常满意何景欣嫁过去的那户人家，为了不让何景星嫁过去被人看低，何父当初花了血本，自己收藏的价值千万的名画被他放到了嫁妆里。除此之外，还在京城市中心买了一套房产陪嫁，也方便何景星在京城上班。 京城没出什么事儿吧？ 饭桌上，何父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同何景星说话。何景星这次回家确实出乎何父的预料，正巧最近京城官场确实有些动荡。何父不是内部人员，对这些也不太清楚。闻言，何景星摇头： 没出什么事，您别担心。 何景星的事情何父也参与不了，何父点点头，就没有多问这件事，转而看向了何晨。 你把报社的工作辞了，准备今年11月份公务员考试。 不辞。 何晨头也没抬。 你就这么喜欢去？ 何父还想说什么，想想今天还有其他亲戚在场，他们还不知道何晨离婚的事儿，到底没有再说下去。晚饭后，何景星让何晨去找他一趟。何晨点头： 嗯，我先回房间洗个澡。 楼下，何父看着何晨的背影叮嘱道： 你别跟你姐姐吵，都这么大了还让你姐姐操心。 何晨依旧没有理会他，他洗完了澡又换了一套家居服，才去何景星的书房找何景星。何景星在家里是有单独的书房的。何晨进去的时候，他正在跟人开视频会议， 看到何晨进来，何景欣只是抬手让他自己先坐一会儿。20分钟后，何景欣开完会议才让他坐过来，淡淡抬头。 跟曲子潇离婚了？ 何晨点了点头。 嗯。 何景欣看着他半晌，叹了口气。何晨跟曲子潇几乎是闪婚，他当时在出差，若是他在家，肯定阻止这场荒诞的婚姻。 这几张票拿好。 何景欣从抽屉里把环球摄影展的票拿给何晨。 以后少招惹吧，你知道他最见不得你不务正业的样子，公务员你就别考了，官场上阿杂事情多，你不适合。 何晨看了看票，又瞥向何景欣。何景欣还是第一次跟他说这种事儿。 我懒得跟他计较。 顿了顿，何晨没有忍住问道， 姐，你是遇到什么阿杂事儿了？ 何景欣淡淡开口。 当然。 何景欣20岁就步入官场，她从小到大都是校花，年轻貌美，是一朵高岭之花，无论在哪儿都会被惦记。何家只是个书香门第，何老爷子去世的早，何家根本就做不了何景欣的后盾，吃过不少暗亏。这种事家里人帮不上忙，何景欣没有说出来让家里人担心。如今位高权重，说出来也只是当一番谈资，却没想到何晨的脸色沉了下来。 谁？ 行了，这种人提起来恶心，你别掺和。 何景欣看到他这样，不由笑了一下，继续看向电脑，拨了个视频出去。 赶紧回去休息吧。 视频刚好接通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男人。何晨不动声色地把这件事压在心底，凑过去朝男人打了个招呼。 姐夫晚上好。 打完招呼他才开门出去。何晨出了门就拧了眉头，给秦冉发了一条消息，说明天请秦冉吃饭喝奶茶，有事找他。找秦冉喝酒何晨是不敢的，只能喝奶茶了。何晨出去后，屋内的何景欣才轻轻蹙了眉。电脑上男人开口道， 曲家的许可证我帮你压下了。 何景欣抬了抬眼，嘴角浮出一丝冷笑。男人轻笑道， 继续压着。 已经压到下个月了，我知道你护着你妹妹，哪敢批下去。 何景欣拿了笔颔首。他虽然不在京城，但也在秘书那里看过曲子潇的漫天绯闻。就算新闻是假的，就凭曲子潇对新闻置之不理的态度，何景欣就没有打算轻拿轻放。一日，何晨去新娱记交了新闻稿，审核部看着何晨交的新闻稿不敢审批，直接交给了周总。 他采访到了管池？ 周总挺惊讶的，他略抬了眉眼接过来这篇新闻稿。管池有多难搞定他非常清楚，对方是金融新贵，拿下他的版面不容易。昨天他是想借着这件事敲打敲打何晨，没想到对方竟然搞定了管池。 拿给我看看。 周总伸手接过来何晨写的新闻稿。何晨的新闻稿不是特别官方，上面描写的管池没有半点美化，事情多，脾气烂。最后何晨还总结了一句，他不知道这种不着调的人是怎么变成金融新贵的，哪有采访人的新闻是这么写的，更别说这新闻稿还要交给管池去看。审核部这才不敢通过，找到周总。这要给管池去看了，新娱记可就不彻底的得罪了管池吗？周总看完也愣了一下，心底多少有些惊讶，何晨写的确实跟一般新闻稿不一样。 这我哪里敢翻给管总看？ 审核人一脸纠结的开口，但 整个部门上下也就何晨去采访了管池。听着审核人的话，周总的眼眸眯了眯。 啊，你跟何晨确定过了吗？ 他说他的新闻稿就这样。 审核人有些迟疑，周总略微思忖。 你就把原稿给 GC 发过去。 审核人愣了一下，可看周总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，便把何晨写的原稿件发了过去。大概20分钟，审核人就收到了回复。看着回复上的没有问题这几个字儿，审核人差点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认识字儿了，匪夷所思地去回复周总。得到答案的周总虽然有所预料，但也十分惊异。好半晌，他轻声笑了下。这个被前任江总关照的人确实有点意思。手边的电话响了，周总接起来，是曲太太。 啊，曲阿姨啊。 哎。 手机那头，曲太太应了一声，然后笑着问道。 阿姨上次给你介绍的那个女孩怎么样啊？ 周总不动声色地回道。 最近忙。 他四两拨千斤地忽悠过去。实际上他连曲太太发的微信都没有看。何晨下午又去跑了一个找猫的新闻。跑完新闻回来，部门剩下的几个人都坐在一起讨论。 今年的赛场在欧洲。可惜抢不到票，去不了。 李雨山跟一行人坐在一起叹息，说：何晨在一边拟新闻稿，并不答话。等下班了，他也写好了找猫的新闻稿。李雨山本来在跟一行人说话，电脑上又跳出来曲子潇跟宋青青的新闻，他就不说话了，一直生闷气。 陈姐，我请你吃饭。 同何晨一起下班的时候，李雨山也自顾自地生着闷气。李雨山关了电脑，闷声开口，跟在何晨身后。何晨看到了电脑上的新闻，笑了下，说： 等等，我晚上有约。你没骗我吧？ 李雨山看了何晨一眼，似乎想确认他的心情。何晨想起来办公室内几个人的谈话，他伸手捏了一下李雨山的脸，笑道： 走，姐姐带你一起去。 啊？李雨山没有反应过来。何晨伸手招了一辆出租车。出租车停下，他直接把李雨山塞到后座，自己随意的再坐进去，朝前面淡淡开口： 麻烦云信楼。 李雨山一路跟着何晨到了这家私房菜馆，看起来挺高档的，他不由得有些局促。 陈姐，我跟你一起会不会不好啊？他不介意。 何晨要了包厢号，就带着李雨山进去，也没敲门，直接抬脚把门给踢开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